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前公布了最新失信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日前异常经营名录在线公示企业有17万个，累计将约10万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本市将加快构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对于重点失信企业将采取限制从事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等18项惩戒措施。北京食药监局近日发布消息，自2月起开展的打击非法销售假药瘦脸针专项行动，共查验药品20余种，1500余盒，破获销售假药案5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8名。提醒消费者切勿轻信相信虚假宣传，自行购买或注射。 是谁在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 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再夜难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这一首来自于王菲的演唱，林夕作词，给自己的情书。莫言在作品《蛙》当中写过，我什么练都不是，我只是练自己，我练我的胳膊，练我的腿，练我的手，练我的头，练我的五官，练我的五脏六腑，甚至练我的影子。练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练自己不要代价，我想怎么爱自己就怎么爱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知乎上有人问，怎么样才能做到爱自己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答案是，你是怎么样对你最在乎的人，就怎样对待自己。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王杰的歌曲《不浪漫罪名》。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报警一切都美化，连双影都参照主角吗？你是我未能定时，宁宁每天欢笑一次，我会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泪的痴。为何不浪漫烈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结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是我未能定时，令你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里的痴。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

已经是空气。 这些没有你的日子，没有了自己，没有了你，没有力气， 孤单像水却来袭。 我想念你身上气味，请给我相互拥抱的机会。 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一天亮了又黑，我又过了好几次，心断了又回。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拒绝。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新规新增三类不适用退货商品，从原先的4类扩至7类，明确7天无理由退货的7天如何计算，对不履行无理由退货义务的行为规定了2类法则，更有力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发改委、民航局近日印发《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指出到2020年运输机场数量达260个左右，到2025年形成3大世界级机场群、10个国际枢纽、29个区域枢纽。近几年创业热情不断被激发，中小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近日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了从2014年3月到7月新设立的2337家企业3年的跟踪调查，中小企业户均资产首次超过200万元，营业企业月人均创造收入2.6万元。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就医出行，本周五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北京妇产医院东院的专线，该线路可双方向衔接北京妇产医院东院与东三环农展馆南路和朝阳北路的公交干线，接驳地铁10号线团结湖站和地铁6号线、14号线金台路站。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 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她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这是一首相当悲凉的歌曲，我爱的人，陈小春的演唱，周杰伦的曲，施人成的词。歌词当中相当直白的语言，完全表现出了一个失败单恋情感中男人的形象。其实当你在深夜自甘堕落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昼夜狂欢，而你在抑郁孤独的时候，你的前任和讨厌的人都在努力赚大钱，吃美食找新欢。你在怀念过去的时候，过去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空等你。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在爱情当中的狼狈是否值得，也许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太一样。就像歌词中的最后一句，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可有的人就是会不在乎吧。继续来听到歌曲《雨天》，来自于孙燕姿。 Thank you.

说不完一切，谢谢。 懂些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无论我们对外界的人事物有多少批判指责，其实那都是源自内心对自己不满的投射。同样，第一次见一个人，有人见到很开心，有人见到很愤怒，有人见到很害怕。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内心的情节投射出去，所以心不同，感受就不同。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当我们放下对外界的批判和抱怨，开始觉察自己的心中出现了什么时，我们便开始有了爱自己的基础意识。 要着 中安排，一分钟追回，回还来是有多美，可惜事与愿违，至少我懂爱不是最美，再该放手时我不挽回，一分钟追回之后就我不对，可知你的笑有多可贵，不知你结局枯萎，是我唯一能给，唯一我能给、啊、